着那一束光芒，没有太多话，太多的想法，还不断长大，为了理想翱翔，让风吹干泪。 在吹着，天多久亮了？这一切都有理由，是我们不晓得。明年花开的颜色。

前那年白芍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在思梦间那片白色海洋，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，刻着你我的青春，白色的约定，我不愿醒过来，这是最美 1999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新能源汽车降价了， 降多少啊？ 我都不敢说，降到你难以想象，数量有限，先购先得。 战后神器知动汽车，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，详询0105287-1933，5287-1933。 买车子，买房子，啊，买包，买衣服，啊，换好工作。 前程无忧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

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别再让 伤悲，就算有一点愚昧，一点点后悔，也不要太狼狈，怕不值得你的泪，把那遗憾留在大雨大街，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，以后为自己醉。 离你远一些。